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你临时代表在身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几百麻烦的小红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，我想我 Oh no， 没时间寂寞，如果几天没斗嘴，全身感觉都不太对，我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，我们总是爱着对对对对哦，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，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幸福 No， 下次看影片换我选，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，找不该走的流眼泪，让你靠近，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才是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几拍麻烦你稍后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，我想过 Oh no， 没时间寂寞，想要钱钱交货，想冲老板的货，好不容易胆子够，偏偏词穷，全世界都在沉默，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，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态身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几百麻烦的小红，爱我别放过我，你能做我来 say I love you， 我确实很在乎，一定让你非常感动。

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离开昨天的港口，寻找勇敢的理由，很想你拥抱着我，像从前一样温柔，说再见却说不出口，不习惯你在我背后，还是要找个理由让时间为我停留，却不该让它走。寂寞的小宇宙，不属于我的星球，像暴风雨卷走了我和你，风和忧郁悲伤和雨淹没了熟悉，寂寞像暴风雨的天气，爱的呼吸是我泪滴，伤心的潮汐是你。找不到你的双手，也没有温暖残留，我一个孤单漂流，方向感如何拼凑，悔恨是善变的气候，暴风雨要来的前奏，航行到爱的尽头，全世界为我泪流，却不该让它走。寂寞的小宇宙，像暴风雨卷走了我和你，风和忧郁悲伤和雨淹没了熟悉，寂寞像暴风雨爱哭泣的天气，爱的呼吸是我泪滴，伤心的潮汐